今天是五旬节，那今天那个我们要进入五旬节的祝福，因为五旬节是神要带下神给他的儿女的祝福。那我们怎么样进到这个五旬节的祝福当中啊？我们先来，因为这个经文很多啊，是出埃及记的23章20到31节，但是我把这里面的七个重要的神的祝福啊， 我把它特别列出来啊，时间关系我们就来念一下，一起来齐声了啊。出埃及记23章虽然是20节到30节，但是我们是把它拿出来啊，这个 highlight 就是 yellow 的 color， 这个 highlight 这个就是重点。好，20节22节，我们一起来看呐、啊。我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堕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轭的数目，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斯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在这个五旬节的乐之主日里面，圣灵，我们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神，用你的圣灵来开启主你自己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真的明白这五旬节要带来的神你给我们的祝福，让我们进到神的祝福当中，让我们进到五旬节的实际当中，让我们活出主你在五旬节里面那一个圣灵的能力，就在基督徒丰收教会每一个家人当中。谢谢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当以色列的百姓出了埃及，经过红海，我们知道他们到了西乃山，对不对？神就颁布律法给他们啊，在出埃及记20章的开始到23章，神给他们律法，就是神给他们话语啊。当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代表他们得了自由，他们从那被做奴隶的地方释放出来，已经脱离了法老的控制，神成为他们的主人，神要带领他们，神就给他们有律法，就是你要照做这些去做的时候，你就会走在神给你的道路上面，你就要领受神给你的这些祝福，你就活在神的那一个儿女的丰富里面，哎，要进到那神给他们的迦南美地，是不是？那刚才我们读到的23章这个最后一部分啊，20节到31节最后一部分，就是在摩西领受了神的律法，神所说的话。那在23章里面，到最后神交代摩西前面的所有十诫，所有的这些诫命律法以后，到最后神给他们，你遵行神的命令，活出神的名，得到这些祝福。这个之前在同一章里面23章14节里面，神有说有一件事你们不要忘记哦，有一件事你们要去做的， 就是一年里面啊，犹太年一年啊，啊，里面你们有三次啊，三次你要守神的蛇的节啊，就是神的节期啊，不是英文我们说 season 对不对？但是原来啊，希伯来文原来意思就是说 appointed time， 就是神所指定的那一个节期。那有三个，你们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所有的男人在利未记里面二十三章里面讲的更清楚了，就是所有的男人，就是包括以色列每一个家庭，也代表以色列每一个人、啊、要来到神的面前守这三个重要的节期。第一个我们知道就是逾越节了、啊、接下来就是无酵节、啊、初熟节，这一起了逾越节。那第二个就是讲到 Feast of Harvest，就是五旬节、啊、就是丰收的节期、啊、Feast of Harvest， 我喜欢我们教会的名字、啊、基督徒丰收教会，我们有一个 Harvest 在里面，我等会会讲、啊啊、这是神的命定、啊、好，第三个就是祝棚节、啊、祝棚节。那以色列百姓有七个节期，那这三个重要的节期，神跟以色列的百姓说你要遵守，要来到神的面前。第一个逾越节我们就知道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最后十灾最后一灾接杀埃及的长子，但是你恩宽上面有涂羔羊的宝血的，那天使就越过，以色列百姓就没有被接杀。这表示耶稣基督也是来了，他挂在十字架上面，他的宝血为我们所流，耶稣基督就是那羔羊，付了代价，以至于我们今天不被接杀，而成为神的儿女，在神的家当中。这个就是逾越节啊，神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啊临到我们的身上啊。那我看最后一个祝棚节，祝棚节就以色列的百姓啊，在那里纪念他们出埃及啊，在旷野虽然漂流了四十年，但是神没有放弃他们啊，他们搭帐篷对不对，有永驻辅助带领他们，表示有神在他们中间啊。祝棚节他们纪念在出埃及在旷野的这样一个神的带领，这是神与以色列百姓同在，今天也是一样，神与我们同在，而且将来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怎么样，我们都进到那千禧年的国度，然后有新天新地的降临，神说他要与我们同在，我们跟神永永远远在一起，这是祝棚节的属灵的意思。所以从逾越节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耶稣基督第二次来那一个祝棚节，这个中间还有一个五旬节，就是耶稣基督他死了以后他被埋葬三天，第三天复活，他复活以后四十天向他的门徒显现，与门徒同在，然后神接他升天，今天耶稣在父神的右边。那个四十天以后，在耶稣升天之前，耶稣跟门徒怎么说，你们要再去耶路撒冷等候祷告，将有圣灵降下来。耶稣说当我去了以后，这个是对你们有益的，因为圣灵要降临下来，圣灵要浇灌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被神的圣灵来充满来浇灌，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今天说我们里面有神，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就是五旬节，就是五旬就是多少，五个五十天了，一旬就是十天嘛，对不对，就是五十天，那五十天就是逾越节以后的，从逾越节以后的那个安息了 之后开始算数，数到第五十天啊，那这是在那个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那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是怎么算，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复活的主日开始算，算到今天就是第五十天，就是今天就是五旬节，因为五旬节的时候那圣灵降临了下来。因为圣灵，当圣灵降来下来的时候，神的儿女耶稣基督的门徒这些被圣灵所充满以后，他们怎么样，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聚在一起啊，波比敬拜，彼此的交集，在那里祷告，那一个教会，新约的教会就形成了。所以当耶稣第一次来到耶稣第二次来，中间那一个五旬节，就是神在这个地上设立了他的教会，就是你跟我在教会里面，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是教会期，这个就是恩典的时代，这个就是神将他的救恩要给每一个凡相信他来到他的面前，承认他是主，来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神要欢迎他来到神的家中，我们一起然后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进到祝棚节。我不知道我这样讲让你兴奋不兴奋，我每次我自己都很兴奋了啊。好，所以这两个三个节气非常的重要。那在五旬节啊，每年有五旬节嘛啊，五旬节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五旬节，我们要明白的，我们要明白。一般你都知道，我们五旬节圣灵降临。那第一个五旬节发生在什么时候？那我们来看一下，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神跟他们每一个人家讲啊，你要准备一个圣洁的羔羊啊，没有瑕疵的那一个羔羊，哎，那一天晚上呢，要涂在门框上面吧。那一天晚上就是他们要出埃及啊，那就是犹太年犹太月第一个月正月，就是他们第一个月的第十四日的晚婚啊，就是晚上啊，你们要宰了羊啊，就是涂抹羔羊的血在门框上面，是犹太日的正月的第十四日，就是逾越节。我们知道那对犹太人来说，他们的日子 是怎么算的，他们是从我们的晚上的六点 到那个在第二天的六点嘛。哦，我们是我们是 midnight 12点 AM 对不对， 是这样说才开始。所以当犹太人当以色列百姓进到他们的第十四天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在哪一天，我们还在第十三天嘛，因为晚上六点钟，晚上的时候我们还在十三号，他们已经进到十四号了。哦，所以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是第十三天啊，第十三天。所以你就知道了，你就知道为什么很多人啊不喜欢十三这个数字啊，但是对基督徒来说这是一个祝福啊。很多高楼没有十三楼啊，哦，你买房子里面有一个十三我最好不要，但是我跟你说，因为世界看到这个数字害怕，因为埃及的王看到这个数字害怕，因为埃及的长子啊那一天晚上被击杀，对他们来说十三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灾难，但是十三对以色列的百姓，对神的儿女你跟我来说是一个释放，是一个从仇敌的那一个捆绑掳掠当中神将我们释放出来。所以记住，正月的第十四天的晚上就是第十三天，那这个月还剩下几天，十七天嘛，犹太人一个月就是三十天了啊，剩下十七天啊，这个概念有了。好，当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过了红海，在旷野啊，啊，你都埃及怎么就靠近来到了西南的旷野，那圣经里面啊，中文说以色列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那以中文一读的话满了三个月等于过了三个月，但是它不是这个意思，哦，中文应该翻成照原文，就是说第三个月的第一天他们来到了西南的旷野，第三个月的第一天呢，那表示什么，第一个月他们出埃及已经是他们是那个十四号，对我们来说是十三号，剩下十 十七天嘛，那一个月，那中间第二个月有三十天，对不对？那就是十七加十三是四十七，就是说到了第三个月的第一天，那已经过了四十七天了，对不对？那你继续读出埃及记十九章，后面就讲到怎么样，到了第三天的早晨了，那个山上就打雷了，有雷轰的声音啊，有好像闪电啊，有那个云啊。那我们知道这个耶和华神降临在西南山，西南山上面，摩西就带领以色列百姓去迎接神，他们都站在山下，他们不能直接看到神啊。这是第三天了，所以这一天是哪一天？他们出埃及就是他们的第五十天了，他们的第五十天，神就降临在西南山了，神的百姓就聚集在西南山的山脚，啊，这个摩西啊可以上去，所以这个时候，旧约的教会诞生。你可能有一个问题了，我们都说教会嘛，但是我们今天讲就是新约的教会，但是在神的眼中。在神的眼中，旧约的教会在那个时候诞生。你说有没有什么圣经的根据啊？好像这个很新鲜了啊。那你读了《使徒行传》，当那个斯蒂芬被犹太那些啊文士祭司啊抓来那些啊考的责问呐 啊，斯蒂芬为神做见证，他讲到摩西怎么样？他说摩西这个人呐、啊，在旷野会中。和西南山上与那对他说话天使同在，这个神同在啊，在那里领受那活泼的圣言，就是神赐下那一个律法。他是讲到在旷野的会中啊，你去看圣经英文版啊 King James 他是什么 The church in the wilderness， New King James 怎么说啊？ Congregation就是教会我们这些人、啊、church就是我们这些人、啊、Congregation in the wilderness， 因为神降下了他的律法，降下了他的话语，神的百姓在出埃及第五十天，神的话语给了他们，借着摩西，所以摩西山上就领受了神的律法。这是第一个五旬节，第一个五旬节，神赐下话语，但是以色列的百姓能不能活出神的律法？不能，没有办法活出神的律法，是不是？当摩西领受了神的律法，下山以后跟以色列百姓怎么说啊？叫他神的律法，所有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同声怎么说啊？对啊，他们要遵守，我便要遵守神的话语啊！但是讲了以后，后来摩西在山上的时候，他们在山下又做了什么事情？他就造了金牛犊啊，拜了金牛犊啊！神诫命说你不能拜那些其他的神啊，对不对？那一天摩西下山以后，以色列百姓结果死了多少人？死了三千人，三千人被击杀。那是旧约的教会，是一个失败的教会。旧约的教会，以色列的百姓没有办法真正的活出神的诫命，神的话语。这又到了第二个五旬节，就是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在世上四十天，又过了十天，门徒在那里聚集在那里，因为耶稣跟他们说，你们到耶路撒冷去等候，去祷告，圣灵要降临下来。到五旬节的时候，门徒都聚集在一起，那你去看英文版，不管是其他版，这里就说他们在一起怎么样 Pray in one accord， 就是他们在那里同心合意祷告，因为有120个门徒在马可楼啊，对不对啊？说是马可楼啊，在楼上那个祷告寻求啊，忽然间五旬节天开了，有响声， 有风，有雷声，就像怎么样？当年第一次五旬节一样，神的降临。那一次，这一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浇灌在所有的门徒的身上，还有那一些从国外来的犹太人啊，因为这是神的命令嘛，你那个五旬节要到耶路撒冷啊，去敬拜神啊，那些虔诚的犹太人啊，从天下各国来的，他们也见证领受到那圣灵的浇灌，圣灵给他们那个圣灵的恩赐啊，他们就说出别国的话语了，叫方言啊，啊，这个我们都知道，不多讲了。所以第二个五旬节，圣灵降临下来。所以当圣灵降临下来以后，我们在使徒行传里面，因为今天我很想要把使徒行传里面的，当神在出埃及记给摩西的律法以后，最后神给交代摩西讲到、哦、要三次去朝见神啊，对不对？三个节期，然后要带下的这一个有七个重大的祝福，在使徒行传里面，神的这些祝福有没有实现？门徒们有没有得到？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的，所以当圣灵浇灌下来以后，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怎么样？都聚集在一起，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啊、就是来遵守神的话语、啊、彼此的交集、啊、就是 fellowship、啊、就是我你跟我在一起、啊、就是在一个家里面、啊啊、今天来说就是我们在小组里面，对不对？我们在祷告会当中，我们在主日学、啊、我们 在平时的聚集，在吃饭，对不对、啊、彼此的交集，然后擘饼，我们不只是彼此的交集、啊、有这个交通非常小，然后擘饼纪念耶稣基督，跟耶稣基督的这一个关系啊，我们活在耶稣基督的那一个跟他的，他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的这一个关系当中，跟他有这样的连接，然后怎么样？他们祷告，当门徒们彼此的相爱，他们与耶稣基督建立那一个正确的关系，然后他们在那一起祷告的时候，你看使徒行传的教会带出什么样的结果？他们是天天同心合一啊，同心合一在殿中，就是说在神的殿里面，在神的家里面，他们在擘饼，他们在交集，他们在那里敬拜，他们在那里赞美，他们使众民得到得众民的喜爱啊。今天你的邻舍有没有看到你都很喜欢啊，你知道有没有？对你很放心，对不对？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活出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真正活出基督徒啊，让众民都喜爱我们啊。最近 我们旁边的邻居啊， 他要去 vacation 啊，他们小夫妻两个人啊，要去 vacation 啊、哦、星期五下午，我星期六不在，他们 昨天早上要走，说、啊、他要交代我一些事情啊，哦、星期五 下午就、我们因为要去参加那个聚会嘛，所以他 就来找我了。他说他给我一个袋子，他说第一，他说这是我旁边的那个 走到我后院的门的那个锁嘛，他说哎，拜托 every other day， 他说帮我交一下我的那个蔬菜还有这些花、哦、平时是有自动在走、啊、这个没问题，过去我都你们不在我都这样帮你做、啊、我 take a picture 寄给他说、哎、你们的 VJ 现在很喜欢我，你要快点回来、啊、让他嫉妒一下。然后另外一个他给我说、哎、这是我家的钥匙，我家的钥匙，他说 I fully trust you， 他说我家的钥匙给你，如果有发生什么事进去就好了。我说我当然我不会随便进人家家了。当我们愿意活出神的话语、啊、在教会里面得到造就，在我们邻居里面彰显出我们是一个神的真儿女，众人都会喜爱我们，以至于得救的人数就神就天天的加给我们了，加给我们了，哈利路亚。所以从我们来 来做起啊，来做起。这个我要等到 六月第一个星期还要更多的来讲。所以第二个五旬节，我们就看到一个新约教会的诞生，就是今天你跟我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聚集，我们就是教会，而不是这个 building 哦，教会诞生，因为我们领受到了圣灵，圣灵给了我们能力，以至于我们可以活出神的律法，就是神的话语。弟兄姊妹，当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圣灵来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只是一个感觉，我感到非常的满足，我感到非常的兴奋，我感到真的是很带劲，不只是一个感觉。圣灵浇灌下来，圣灵在我们里面充满的时候，圣灵成为那一个感动力，那一个感动力就是说是一个推动力，就是推动我们，就像一个汽车一样，你发动以后那个汽车就走起来了。所以圣灵感动了我们，圣灵推动我们，以至于我们有这样一个能力，可以活出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来见证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基督跟他的门徒怎么说，你们去等候，因为圣灵要浇灌下来。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你们要得到能力，以至于你们怎么样，可以从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结，为耶稣来做见证。哈利路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活出这样的律法。当我们愿意在圣灵的这样一个带领，圣灵的这样一个恩膏，圣灵一个能力的驱动下面，将我们自己藏在耶稣基督里面，耶稣基督就是那汽车，我们往前走，我们可以活出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这个就是在出埃及记，我们刚才所读的23章20节到31节里面有重要的七个祝福。我不知道今天有多少时间，我可以详细的来讲这个七个祝福，可能我挑一些重点啊。第一个祝福，他讲到神的使者会保护带领你到神为你预备的地方，是神亲自带领以色列百姓啊，出埃及过红海，虽然在旷野漂流，最后过了约旦河进到迦南美地，让以色列百姓征战得地。我们也唱到了耶利哥的城墙倒了，是不是啊？他们征战得胜，得地为业，是因为神的使者在那里保护，在那里带领。旧约的时候，神的使者就是神他自己在带领，今天神也他的使者就是圣灵来带领来保护。这个就是当五旬节以后，神的那些门徒啊，那些使徒，他们被圣灵所充满以后，他们的生命完全的得到改变。你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我刚才讲我们要从使徒行传来找彼得怎么样，他生命的改变。他本来当耶稣被抓以后，他三次不认主，但是他看到那复活的耶稣以后，他怎么样，重新啊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因为他跟其他的门徒一起在那里等候祷告，圣灵浇灌了他，他被神再一次兴起来。那一天他起来向犹太人讲道啊，多少人得，多少人，3000人啊。但旧约的那一个教会没有能力，活在自己的自义当中，活在不圣洁当中，活在悖逆当中的那一天的时候，3000个有以色列人被劫杀。但是当新约的教会被建立起来了以后，有一批神的门徒，神的使者，他们愿意来侍奉神，来活出神的心意的时候，神将那3000个人还给了他们。所以那一天有3000人就得救了。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神的 equation？ 弟兄姊妹，当我们也是一样愿意活出神的心意，让圣灵来带领，圣灵一定要来会保护我们，来供应我们，神要将在这里 过去被掳走的那一些灵魂要忏悔给我们的。弟兄姊妹，这是彼得的故事，保罗的故事，他本来是反基督徒的，破坏基督徒的，但是耶稣遇见了他，他的生命被翻转，以致他一生侍奉神。因为保罗，福音传到了外邦人，传到了我们的身上。最后弟兄姊妹，这些人的故事在使徒行传里面很多很多的见证，你都要去读。不只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一直在写，一直在叙叙，甚至在今天也是一样，在五月份所出版的 Christmas Magazine。 大家有没有读 Christmas Magazine 的？啊，就我一个人了，就我一个人啊，那我就讲给你听了。五月份五旬节啊的时候，他报道了一篇文章，报道了不只是一个教会或者一个传道人，报道了那五旬节圣灵的能力怎么样来带领一个从年轻的一个年轻的孩子进入到神给他预备的一个应许之地啊，可能就像张氏一样这样年轻的年轻人。那你几岁？22岁，就是很接近了。哇，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那个那个福音的那个诗歌啊，现代的福音诗歌了啊，现代的福音诗歌。那个在美国 啊有一个很有名的啊，他名字叫 William Madouwell MCDOWELL， 你去 Google 一下 William Madouwell。 他有很多的那个唱片的那个专辑，敬拜神啊， As We Worship 那些，当我们敬拜神啊那些啊，那个很多的那个专辑。有一年他得了那个就是福音诗歌最佳福音诗歌 Grammy， 你知道 Grammy 那个 nomination 吗？哦，那是很重要，在全美啊，他得到。那他就是在21岁的时候啊，他出生在那个 Cincinnati 啊， Cincinnati 在哪里？ Ohio 嘛啊， Cincinnati Ohio 啊，他生长在那里。有一天呢，啊就行驶在那个 cornfield 那种道路上面了，哦 ，Midwest 一望无际都是空嘛，对不对？神给他看见，圣灵给他看见，神给他有一个意象，就是神给他有一个呼召，神给他看到他在一群年轻人在一个殿中，他们在那里受杖背啊，受杖背 ，betrain 就是受杖背啊，哦，他要成为一个 musician 啊，一个敬拜者。他不知道那个时候才21岁啊，就像你一样二十。他问圣灵了，哎，那我到底要去哪里被受这样的训练呢？对不对？好，圣灵就跟他说，你要去到 Orlando Florida。 Orlando Florida 我从来都没有去过，我都手脚生长在圣经那里去到。但是当圣灵跟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开始预备自己，他开始预备自己。所以2000年他就搬去了 Orlando 啊，去那里受训啊，去穿那个一个艺术学院啊，装备自己这个音乐方面的那个啊这个才能啊。到2009年的时候，神兴起他，他做出一些啊非常棒的敬拜的那些诗歌。哇，这个棒不棒？很棒啊，敬拜的诗歌。哦，也有人很多那个叫什么粉丝啊或者怎么样，对不对？但是神的工作没有在这里。就像神得到彼得，神得到保罗一样，不只是说圣灵给你这样一个意象，圣灵给你了这样一个带领，但是神在保罗，在彼得，在这一个 William Madouwell， 就在你跟我的身上，神有他美好的一个命定，就是神已经在创世之前已经为彼得、保罗、为 William Madouwell， 为你跟我预备了那一个地方。 The place God has prepared for you， 就是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那一个地方。圣灵在那里呼喊说，你愿不愿意起来进到神为你所预备的那一个 命定当中。2009年威廉麦多尔成名了，圣灵在那里继续呼唤他，这不只是你做一个敬拜领袖出席唱片，圣灵在那里呼喊他，你要出来使用神所给你的这一个敬拜的这一个 talent， 然后神给你的这样一个恩典，要有更多的人，因为在这个敬拜当中，在神给你的要一个新的事工当中，有很多的人要得救，要进到他们的神给他们的命令当中。但是你想想看，你如果出了很多的唱片，哇，这个生活当然是非常的好，非常的舒服，大家都拥戴你，是不是给你掌声？圣灵的声音你还能不能去听？还是在那里就是忽略圣灵的声音，他一直在忽略。但是神不放过，就像神不放过保罗彼得一样，一天圣灵大大的充满击打在他的身上，以至于他回应圣灵的呼召，不是一个好像很伟大的呼召，只是要有一群人，一群年轻人要起来，一起在神的同在当中来敬拜，就从你的家里开始啊！就神在那里呼召他，他们每天啊，就有15个他的朋友一起在他的家里面一起来敬拜。神要他们为 Orlando, Florida 这个城市在敬拜当中来祷告，要将神降下的一个恩典、那一个福星，不只是在他的家里面这些朋友当中，要在这一个城市当中，他们这样每天这样祷告，进食祷告。三年半之后，神供应他们了，供应他们一个 building 了，然后这一群年轻人进到这个 building， 开始在敬拜当中就看到很多的人开始进到他们这个教会，新约的教会 Deep Fellowship， 它叫 Deep Fellowship， 很多的神迹奇事就发生，很多人就因此也信了耶稣。神使用这一个黑人家庭的一个年轻人，在21岁的时候就开始来预备他，今年他才41岁，但是神会一步一步的带领，只要我们不忽视圣灵在我们心里的感动，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圣灵要带领我们往前走，我们而且我们相信圣灵带领我们往前朝着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走的时候，神要保护我们的。这是第一个好像我讲了这个第一个就要结束了就要结束了，我都要再讲一个见证，讲两个好吧再讲一个。你第二个，他说到你的敌人，他说你当我们遵循神的命令的时候，当圣灵带领我们，我们愿意活出神的话语的时候，神说你的敌人啊，就是神他自己的敌人啊。以色列百姓在旷野很多的敌人啊，亚玛利人第一个出现，是不是？但是神怎么说？亚玛利人要成为他的敌人，他要来为以色列百姓来征战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愿意活出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给我们应许，你的敌人就是神的敌人。今天也是一样，今天在加州这个黑暗的权势真的太大，不是你跟我可以去应付的，只有将这个敌人交给我们的神，我们一起同心合一在神的面前敬拜赞美，我们同心合一来进食祷告的时候，那些敌人、那些仇敌、那些他们所有一切的计谋 在神的手中，他们要被击败，就在我们这里不远。你这里开车，如果你往十号公路，这里是十号还是A0，继续往里面开啊，就是往东开，你是不是会碰到I10那条路？哦，I15 215，哦，还要过了十五啊，I15 你就继续往南走，你继续往南走，然后走到一个小的那个不是福利位了，小的 local 的那个叫74号公路，你就出去左转，你再往前往东开，就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 Hammett。啊 ，Hammett 有听到过吗？啊 ，Hammett 那个城市，那个城市原来是加州出产、生产、加工毒品的一个重要的基地，那里有很多贩毒的，有帮派的，行邪术的，行巫术的，啊，有那个异教的，都在那里，都在那是一个黑暗权势非常猖狂的地方，但是。因为神的教会在那里，神的百姓，神的教会，他们愿意起来。当圣灵浇灌在那里的神的教会的时候，那些神的百姓他们一起起来，同心合意祷告，彼此的交集，伯宾敬拜赞美神，活出神的话语。你知道那个城市发生了什么事情吗？敌人，这些敌人，邪恶的势力成为神的敌人。没有火灾的时候，那个火从那个丛林里面穿出来，烧掉那个邪教的 building 了。但是旁边的 building 呢，不是邪教，那旁边 building 连墙都没有被烧着。那些异教行邪术的慢慢就撤出离开了那个地方，那些贩毒的他们因为信了耶稣，他们归向耶稣，然后带很多人信主，教会在那地发光作盐，因为圣灵在那里先改变了那里的教会，那里教会的神的儿女就是你跟我愿意起来活出神的命令，在圣灵的能力里面。这个是 Hammett 的故事， Hammett 这个城市的故事，也就是今天神要在加州所做的事情。那个城市可以得到这样的转化，加州也可以得到转化，再一次回到神的面前。使徒行传里面也是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啊，当保罗去到那个 Cyprus， 对不对？那里行邪术的要来阻挡啊，方伯啊，信听神的话，信耶稣怎么样？结果他的眼睛就昏暗了，就看不清楚了。啊，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啊，所以我们起来穿上神给我们全副的属灵的军装，神要为我们来征战的。好，我们要很快的来看一下，然后我们就要来结束了。第三，神要使我们昌盛，神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计划啊，神那一个计划就是要让我们昌盛，不只是说我们今天有粮有水。哎，感谢主，有没有？你们城市有下雨的？今天早晨或者昨天晚上有啊？有没有下雨？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是一个 sign， 这是神供应那一个水。你知道下雨对加州很重要，供应水给加州，这是一个 sign， 就是说今天五旬节，圣灵再一次要来充满浇灌在加州，南加州就是南加州这一片土地上面，这也表示神要丰丰富富的来供应这一片土地。因为怎么样？因为已经有神的教会已经觉醒，他们起来，他们照着神的计划起来了，就像雅各一样啊，雅各耶稣的那个他的弟弟嘛，对不对啊？虽然不是同一个父亲啊，这玛利亚生的，他原来是反对耶稣的，但是当耶稣复活以后，他看到了复活的耶稣，他同门徒一起，后来在一起马可了寻求神祷告，结果他的生命完全被翻转，以致他后来成为耶路撒冷的那个领袖。你知道我们今天外邦人 啊外邦人 能够得到福音啊，跟雅各也有关系啦，因为耶路撒冷的会议决定了，就是他们这些门徒啊，可以继续出去去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啊。好，而且男子不需要像以色列人一样受割礼啊，而且我们现在是受心里的真割礼啊，对不对？好，雅各的故事，好，然后神要除去所有一切的结病，这个也是神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过红海，在马拉怎么样？那苦水变成了甜水，然后神怎么说啊？你们遵循我的命令啊，我不将埃及人的疾病加在你们的身上，不管是肉身的疾病，那心理的疾病，抱怨的疾病，苦毒的疾病，纷争啊，结党的那一个疾病，神都要除去啊。那我刚才讲到那个佛罗里达，当他们在那里敬拜赞美的时候，结果有一天他们其实里面有一个，后来十五人教会变成两千人， 有一个那个牧师，他的太太怀孕已经快三十个星期，因为某一天发现呕吐啊，浑身疼啊，哦，非常非常难过。结果去医院一检查，发生什么事情？他有一种叫 amoeba，你去查一下，那种细菌进到他的脑子里面 ，brain 里面，那个细菌是吃脑子的，你听到过吗？如果最后人就死掉嘛，对不对？医生说只有3%的机会存活。结果那个细菌不只是在他的身上，马上开刀，小孩子拿出来，对不对？然后在医院里面，他的小孩子，他有很多小孩子，七个小孩子全部得了这一个细菌在脑子里面。但是神救活了他们，他们的时间还没有到，神要继续，神救活他们，神差派天使，当教会那一天，你知道吗？教会那一天起来为他进食祷告，不只是祷告，教会一起去访问，去到医院。在那里按手，为他按手祷告的时候，天使来到那个医院，跟他们说 ：“No more amoeba。”结果24小时以内，他们完全得到医治，没有说什么药可以医治的，神亲自医治。当时间还没有到的时候，我们不至于丧命，因为当我们活在神的话语当中，神就像那个使徒行传。里面那个少年怎么样？天天听保罗讲到，讲了怎么讲到晚上还没结束，就像我讲，讲到12点没结束，就睡着，睡着从30楼掉下去，怎么样死掉？但是保罗就为他祷告就复活啊！啊，多加也是一样，多加他咒祭穷人呐、啊，帮助穷人呐、啊，啊，帮助其他的姊妹啊，利用哦，结果他怎么样？他生病不行啊，彼得为他祷告，他起来了。对不对？哦，使徒保罗怎么样？哦，好不容易那个风浪去罗马的路上，风浪船那么大，结果神救了他们，救到了一个岛上面。结果哇，结果在烤火的时候，那毒蛇怎么样？咬住他的手。哦，那里的土人说，哦，这个人被毒蛇咬的，绝对是一个坏人啊。结果他手将毒蛇甩掉啊，一甩掉，他就没有事啊。虽然咬住他，他没事。哦，那土人说他绝对是一个神人啊，弟兄姊妹，这不是说这是一个 肉体的生命，我们不会丧掉，我们将来都是会复活。这讲到这一个我们永生的生命，属神的生命，神要保护我们，就像保罗一样，他有一个动作，当毒蛇咬在他手上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将毒蛇就甩掉。今天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我们教会，我不知道，我们就是基督丰收教，神的教会里面，神的儿女，今天有那个毒蛇咬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我们都不舍得把它甩掉，就像保罗一样甩到那一个圣灵的烈火当中，让圣灵来把它烧掉。那个毒蛇是什么你知道吗？那个毒蛇是什么？就是我们自己的那个不顺洁，仇敌设下的那个诡计，我们的不圣洁，我们的自义，我们的自我，我们的那一个肉体，那一个情欲，我们的纷争，我们的结党，我们的对其他弟兄姊妹的不满，或者对甚至牧者的不满，或者编造一些谣言， 编造一些谎言，或者是一些咒诅啊，对教会的咒诅，你知道吗？那个毒蛇啊，咬在神的儿女的手上，弟兄姊妹，这个像保罗一样，赶快把它甩掉。那圣灵的火要来接近我们，以至于我们不会丧命啊。好，我们继续啊，赶快。好，所以另外一个就是。哦、他说第六个应许，我们必加增，不只是人数的加增，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成长跟加深，神就让我们可以承受那一个产业。这个就是耶稣对神的门徒的呼召，但圣灵浇灌我们，充满我们，我们得到能力，福音要借着我们传出去啊，传出去啊，不只是我们得救，我们的家人，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的家人要得到拯救，是因为你跟我，因为我们祷告，因为我们活出神的话语，因为我们有圣灵的一个能力成为我们的驱动力，以至于我们愿意跨出去那一步，先从我们的家人开始，我们有好的见证，我们将神的爱带到 给我们的家人，将神的福音传给他们，他们要得救，这个就是神的应许。而且仇敌所窃去的必要忏悔给我们，今天神仇敌在加州窃取了太多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仇敌他们要窃取不只是你跟我的产业，他还要窃取我们孩子的产业，这个就是现在的那一个所谓的儿童的性教育，要在加州啊所试行的，你还不知道你小孩子在学校里面将受到什么样的性教育啊！啊，下次有机会你祷告会来，我再给你看一下，就会我们就会醒过来。这是仇敌所窃取的，但是神说，当神的教会起来祷告、寻求、征询神的命令，神要将敌人说。窃去的要来还给我们，就像保罗他去到了以弗所的教会，他以弗所的地方，他问那里的那些门徒说，你们有没有受圣灵啊？他们说，我们还没有受圣灵。当圣灵浇灌他们的时候，这些门徒怎么样？十二个门徒就起来，只是一个小群的那些门徒起来，他们被圣灵充满，但是他们的生命得到了改变。经过两年的时间，保罗在那里传讲神的话语，有更多的人引进教会，以至于以弗所这个城市是什么？充满了邪术，充满了那一个不圣洁、拜偶像、敬拜假神，充满了那个巫术的那个书局啊！就像今天那些仇敌要给我们小孩子的那个所谓的性教育的那些书局啊，但是他们看到了那个真神，以至于他们回转了，那里的百姓回转，他们将这些污秽的书局就烧掉，那一天就烧掉，当时价值五万，我不知道当时价值五万是五万美金还是多，如果五万美金价值今天是不得了，就是很多的那个邪恶的势力要放在这个城市当中的，神要将他们完全的烧掉，今天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来最后敬拜，今天也是一样，当我们愿意神的教会，我们儿女，神的儿女起来被圣灵充满，活出神的话语的时候，神的能力，神要做一个极大的恢复的工作，要做很极大的恢复的工作，在你的家里面，在我的家，在基督的丰收教会，在南加州，在整个加州，在美国，这个就是五旬节的神的应许。当以色列的百姓，当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被掳，犹大被掳到巴比伦，过了七十年，他们也被释放。有很多犹大的百姓回到了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耶路撒冷，我们要去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但是圣殿得到了拦阻，是不是？因为仇敌有很大的势力。但是神给撒加利亚一个年轻的神使用的先知，神的仆人，看到神再一次来提醒，再一次来加固神给以色列百姓的应许，也就是神给今天的教会的应许，神儿女的应许。在撒加利亚第九章十二节里面，神怎么对撒加利亚说呢？他说，你们这些被掳的而有指望的人啊，神再一次释放他，他说你们要转回，转回到哪里？他说转回到宝藏。宝藏在哪里？就是神的圣城啊，锡安的宝藏啊，就是锡安，就是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圣城，有神的殿，有神的同在的那一个地方。他说你们要回转到宝藏，就是说你们要进到这一个宝藏，就是神的圣城啊。你知道宝藏长得怎么样吗？弟兄姊妹，宝藏就是一个坚固的，是一个坚固的营垒啊，这是一个抵抗仇敌的营垒啊，四面有城墙，有看守，有看瞭望的，有看门的，有在那里有保护。神怎么说？不但是你们回到宝藏，神说我今日说明了，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啊！当你们回到宝藏的时候，神要加倍的将那个给他们神应许赐给以色列的百姓。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就是神的百姓。当我们愿意，让我们已经脱离那仇敌的鞋子，我们已经得到释放，我们已经出了埃及，但是神说我们要进到那宝藏，就是说我们进到神的教会当中啊，这个就是神的宝藏，不是一个 building， 而是一群爱神的人。就像使徒行传里面那些门使徒，那些门徒在那里彼此交集，彼此拨饼，彼此相爱，一起祷告敬拜的那一个地方，那是一个宝藏。宝藏的周围有城墙，弟兄姊妹，那一个城墙，初期的教会，使徒行传的教会，他们用祷告建立了起来。今天也是一样，神在这里也是要我们进到这个宝藏，但是这个宝藏必须要有坚固的城墙，没有裂缝的城墙，在我们的周围。弟兄姊妹，我鼓励你，我们今天不只是听这样一个信息领受祝福而已，神有一个心意，要在基督徒丰收教会 double 加倍他的祝福。但是我们有没有意进到这个宝藏，就是神的教会，栽种在神的教会，就像自己的家一样啊。这一个家有没有坚固的围墙城墙，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建造的，建造的。我们在彼此相爱当中，我们建造那一个城墙，以至于我们得到神双重的祝福，这是五旬节要带来的祝福。这个就是我们站对了位置，因为我们进到神的宝藏里面，因为我们站在圣灵神的一边，我们进到圣灵的那一个 潮流，圣灵的那一个活水里面。诗篇133篇1-3节，就三节嘛，是不是讲得太好了？他怎么说？ 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和美啊。当我们要领受神双重祝福的时候，神要他的教会，他的儿女，他的身体是在一个彼此的和谐，一个彼此的和谐同居，就是在一个合一当中，这一个同心合一当中，一起站在进到这一个宝藏当中，以至于神的祝福的恩膏、祝福的恩典，就像那一个贵重的油，从亚伦浇灌在亚伦的头上流下来。因为神的儿女，他站立的整齐，以至于这个恩膏、这个祝福中间没有拦阻，没有拦阻。这在于我们有没有同心合意。又好比黑门的甘霖降在锡安山啊，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啊，就是永远的生命进到那里。我们过了逾越节，我们生活在五旬节，我们要进到哪里啊？进到那祝棚节啊，在那里我们跟神一起同住，在那里享受那永远的生命，好不好？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一起起立，用这首诗歌来回应。 燃烧我的心，为耶稣。 燃烧，炼尽我的生命，从最终的释放，能自由地飞翔。生灵火燃烧，意志很高永留，是我们的完全，进入神的心愿。 再次， 生灵火燃烧，炼尽我的生命，从最终的释放，能自由地飞翔。生灵火燃烧，意志很高永留，是我们的完全，进入神的心念。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神灵江河从天浇灌，燃烧我的心为耶稣。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你国度降临，你旨意成全。我们看见天开了，神荣光照耀，神灵江河从天浇灌，燃烧我热情为耶稣。 是的，主燃烧我们，燃烧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热情，眺望起我们对神儿子耶稣基督我们的新郎的爱情。耶稣，我们渴慕你，基督的丰盛教会我们每一个儿女带着一个渴慕的心，主，我们来寻求你。圣灵，让我们求你就浇灌在我们中间。圣灵，我们要带着圣灵的能力，那圣灵的感动力，那圣灵的驱动力，那圣灵的呼召，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丰盛教会的家人当中。主啊，我们不再是沉睡了，主啊，我们不再是做作的基督徒，主啊，我们是站立起来，而且是站对了位置。我们是要在同心合意里面来一起来祷告，来寻求，来敬拜，来布兵，来彼此的交集，在神的话语里面，在圣灵的带领，在圣灵的保护下面，我们要来跟随主。主，我们相信那些空中黑暗的权势，那些企图来毁坏神的教会，企图来拆毁神所爱的、我们所居住的家中，那一个黑暗的权势，神已经定下了命定，他们要破碎，因为神的儿女已经愿意起来，愿意拿起那征战的兵器，穿上那属灵的全副的军装。神的家庭给我们能力，那祷告呼求的能力，让我们的健胆充满了神的话语，让我们的生命里面被圣灵大大的充满带领。主，谢谢你给我们每一个人，你所爱的都有那一刻你要带我们去为我们已经预备的应许之地。圣灵，求你来开启我们，圣灵，求你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明白神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身上的那个呼召跟命定，让我们操作神你给我们的命定，让主你的旨意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要看到那神得胜的旌旗插在基督的丰盛教会， 插在我们的每一个家庭里面，插在我们的儿女的身上，插在南加州，插在加州，插在加州的政府里面。当主你的教会，我们愿意一起来进食祷告的时候，神你要兴起，神你要兴起，神你的光要来照耀在加州这一片土地上面，让你的百姓也起来为你来发光。主，我们谢谢你使用我们，使用在基督的丰盛教会，一群带祷的，一群寻求的，一群愿意站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上面来守望的。主，我们不停的祷告，我们要来建立教会的城墙，我们要在这一个神你给我们的宝藏里面，我们要得到那加倍的祝福，因为主，这是你的应许。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祝福，在这个五旬节的季节里面，让我们进到五旬节的祝福当中，让我们进到五旬节的时期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在这个幕后的时代里面，成为被你所使用的器皿，成为那先锋，为耶稣再来预备道路。谢谢耶稣基督，主你的救恩，谢谢主你的恩惠，谢谢天父那长阔高深的慈爱，谢谢圣灵宝贵子一直与我们同在。谢谢主，主，我们也祝福你，将所有的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做宝座的羔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为止。